该如何存在。 温干他那刺耳的泪珠，安抚他那孤独的心。你爱的吻，纯洁的吻，愿他万年的欢喜。你爱的吻，纯洁的吻，愿他万年的欢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3个多月以来，多项工作稳步推进，退役军人保障法的相关制定工作已经启动。通州区将下大力气打造优美的生态宜居环境，确保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拆违总任务，实现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和8个乡镇街道基本无违法建设。朝阳区安贞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开门迎客，将为周边7万余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31号公布2018年上半年访港旅客数字，今年1至6月整体访港旅客数字超过30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1%。8月1号起，上海全市各区将全面受理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的申办。海南省7月31号宣布，8月1号起新增小客车通过牌号或摇号取得指标，凭指标申领牌照，指标分配实行新能源车优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天天想你是张雨生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作曲和制作人就是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志远。天天想你作为一首情歌，还有着义无反顾的情怀，以及那种近似殉道般的虔诚。而张雨生当时邻家的形象以及演唱气质，更让这首歌曲在透亮之余，有这种独特的锐利效果，划破长空，射中胸腔。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云云月月，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最好的爱留给你。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

所谓，是因为它一直存在。重复的无奈，悲伤不用太变态，一个人离开，另一个等待。 CD 在旋转，每首歌都像利剑，把我的心刻作一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舍不得。你比从前更快乐，我比从前更寂寞，别问我为知道了结果，没有永远这一说。CD 在旋转，每首歌都像利剑，把我的心刻作一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舍不得。你比从前更快乐，我比从前更寂寞，别问我为 这几天，一首20多年前的歌曲成为了网红。92年《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你知道这首歌的歌曲的间奏当中有女声呢喃的部分唱的是什么吗？歌曲的创作者也是华语乐坛的顶级音乐制作人左宏元，揭秘了当年怕被禁没有写出来，其实唱的是 China。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间奏。左宏元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早期创作人，除了《千年等一回》，还创作出了《美酒加咖啡》《青青河边草》《踏浪》等等，培养了邓丽君、齐秦、高胜美、黄舒骏等等一批的著名歌手。那接下来，让我们完整的听一听这一首《千年等一回》。 Thank you.

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意见，就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作出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一批各地查处的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名单，该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哄抬房价、黑中介、捂盘惜售、未批先售、虚假宣传等方面。受恶劣天气频发以及部分行业进入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2%，环比回落0.3%。7月31号至9月4号，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进入复查阶段。自2018年8月3号起，每周五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轨道交通4号线上行列车延至0点10分收车，成为北京最晚下班地铁。北京市社区微信群体系建设工作正式启动，力争到明年6月底覆盖全市所有社区。今年下半年，通州区将全面做好交通综合整治，确保市级机关入驻后交通畅通有序，认真梳理入驻后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求，积极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这几天，韩文女孩王心怡的经历和她感谢贫穷的那一篇文章传播很广。那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其实王心怡感谢的是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自己不断的坚持。那今晚想和你互动的话题是，你最想感谢你生活中的什么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给你自由。

听友飞奔的小鹿留言，今天是81，丈夫是军人，感谢丈夫，也感谢他的战友，感谢所有的军人，让我们生活在如此安定的国家。那没错，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军人节日快乐。那你生活中最想感谢谁？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公益主张969，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纵观目前国内的汽车市场，不少车型在外观设计上都逐渐趋向年轻化、运动化，有些车型更打出了主打年轻消费市场的名衔，希望能够博取年轻人的厚爱。虽然说如今消费市场也逐渐变得年轻化了，80、90后成为了市场消费的主力军，但许多主打年轻消费市场的车型销量似乎并不怎么样。外观采用马自达混动设计理念，看上去充满力量感，配合马自达自家的黑科技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使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在操控方面有了更出色的表现，搭载 1.5 升和 2.0 升发动机，还分别推出了三厢两厢车型供大家选择，加上价格并不算贵，理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但如今它的销量却一般，其中在6月份才卖出了8604台，跟许多同级别车型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同样外观采用马自达混动设计理念，配备了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的分别搭载 2.0 升 2.5 升发动机的马自达6阿特兹的动力更充沛，而且定位比马自达3昂克赛拉更高，但它在6月份的销量却不足5000台。马自达3昂克赛拉和马自达6阿特兹都是不错的车型，动力操控都不错，价格也不算贵，但它们都有着后排空间小这个通病，在乘坐舒适性实用性方面打了不少折扣，也许就是这样对他们的销量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在日产劲客刚上市的时候，它同样号称主打的是年轻消费市场，外观时尚个性在安全配置乘坐质感方面都值得认可，并且打出了比同级别车型更低的价格，看似颇有竞争力，但它在市场上的实际表现呢，在过去的6月份才卖出了1986台，远远低于市场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它有点剑走偏锋，尽管安全配置到位，但舒适性方面却有着较大的缺失，譬如全系车型都没有配备天窗、后排出风口、定速巡航等等，单靠出色的安全配置并未能够成功吸引年轻消费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 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 我们还是心里面 那个偏执的少年。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因为穷胡乱报了志愿，错过了好的学校，因为穷放弃了去面试，错失了更高平台。直到有一天放弃一切还是穷，你才明白穷一直只是一个借口，懦弱才是不敢面对的灵魂。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并不是让你躺在坑里做井底之蛙，而是想让你用一生的反击书写出一个跳出井口后饱满丰富的人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